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烟花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双休日，又到我们和古曲爱好者呀一起在节目中呢分享多种不同形式的曲艺作品的时间了。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啊还是用一段京韵大鼓来开场，要为您请上的呢是京韵大鼓名家小兰云先生。今天他将为我们演唱的是一段水浒传中的故事，逼上梁山。 敲楼钢鼓打 谎言，横征暴敛，贼高俅，为虎作伥，罪恶滔天，害得我白虎堂前遭冤狱，戴枷锁，险些丧命在野猪林前，颠沛沧州有家难返，多蒙那乡邻父老照应咱。方才不久在李小妹的酒店遇小妹哥嫂许心田，他说道：现如今军魂沉令，天日不见阳痕狼吞，越加凶残，那昏庸的朝廷何足恋，倒不如弃暗投明，上梁山一席话说得我千回万转，心如蛮乱，踌躇不安，我总想倘能得赦回京去，夫妻聚首重列朝班，司机在报仇冤，看起来效忠皇朝恐成梦幻，好男儿空怀壮志愧对河山。想到此，忽听门外有人把林冲叫，原来是李小妹推门而入，他面带不安，忙说道：方才教头您刚离开了酒店，有两个东京人与本地的严管进里边，他三人窃窃私语，鬼鬼祟祟，说什么高太玉草了场，什么后上凤冠，莫非受了那高俅老贼的命，陷害教头在雪夜寒天。林冲又问了问来人的模样，听罢后他怒火燃，要钢牙还眼翻，定是那高俅的鹰犬狗路前，只要我见着他的面，定叫他血溅银枪活命难，血溅银枪活命难。管营说烧不死，这放火之罪也要拿火当官。富安说捡两块骨头回去见太玉，少不得 下急升官呐、啊，领赏钱。林冲闻听，火往上撞，破门而出，大叫怒迁怒迁。奸贼闻听，惊声问：“你是什么人？害不死的林冲，在你的面前，今天落在我的手，飞蛾投火，你有来无还。”只吓得三个奸贼心惊胆颤，猪兔狼奔雪地窜。连教头赵威严急死风，快如电蹭蹭蹭赶上前，使了个跨步飞身，连环脚扑通通，一脚踢倒贼路前，扑啷啷银枪一抖，立身问路前：“你到此为何？快吐实言！”奸贼跪地求饶命：“我实情相告啊，不敢隐瞒。自从你发配沧州的高衙内，把你家的娘子抢进府里边，强迫拜堂成亲眷，大娘子不从建议，自尽罢良权。高太玉唯恐教头得凶信，派我来斩草除根，免纠缠。”连教头大叫：“高俅，你逼杀我也！”想逃活命难上难，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倒不如杀他个人仰马翻上梁山。这时候金鼓大作，人声喊呼，无数的官兵奔庙前，豹子头将脚一跺说：“罚粮吧！”亮银枪手中装，嘣啷啷无容摆摆上下翻。官将亡魂丧胆，一个个弃甲丢盔，他们狼狈不堪。这一回山神庙前尸横血溅，连教头与众好汉冤仇血出宝剑，揭竿而起，他们一同就上。 欣赏了小兰云先生演唱的这段《水浒传》中的故事逼上梁山，下边呢我们换上一个曲种啊，再来欣赏一段《水浒传》中的故事，请上单弦名家马增慧先生为我们带来一段单弦挑帘裁衣。

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杨二婶，我才这样的。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和曲艺爱好者呢一起分享多种形式的曲艺作品。节目的第二时段呀，我们请上咱们北京的老曲艺名家赵玉明先生。今天呢，邀请您欣赏的是他演唱的一段新时期的单弦作品《双窝车》。 老瘸腿儿，可是车后头倒拴着一匹肥壮的大走龙。外车眼儿坐着个小伙子，里车眼儿有个50多岁的老头，他的脸上笑呵呵，你看他把鞭子扔在车上，是刺儿的生花羊果，他是滋喽滋喽的只把那烟袋嘬。他转身回过脸儿，把话说， 哎，我说菊花青啊，咱们爷儿俩的缘分可真不薄，在集上我看见你呀，别提够多乐，为了你花了身价1000多，从明天起你就算咱们社里的劳动力了啊，我全靠你帮助，你的生活由我来负责，你的住处我早给你准备妥，赶明天换上新轮胎我再让你套车，整份的新套早给你做得了，今儿后生我给你多把那斧子割，明儿早晨开市大吉，可你就去工作，希望你多买力气争取超额， 哎，我说老瘸腿啊，今儿个的道不好走，可把你累着了。翻江道有拐弯，你的腿脚又不利索，你一步步的磨蹭吧啊，可千万别起火。往后也该着你了，干点那轻生的活儿。小伙子忍不住的乐，常大爷，您这是干什么呀？您跟牲口说开话呢，简直的是疯魔。常大爷说，嘿，要打算跟牲口一块儿搭伙，你得跟他交朋友，还得摸准他的性格，慢慢的相处日子久了，他的脾气就得晓得，为什么抽膘不吃草，撂蹶子直愣耳朵，为什么他磨蹭不走，他跟你净钻磨，为什么他撒开腿可只赶前边的车，那好把式的鞭子不沾牲口的事儿，赖把是连打带吆喝，这个老瘸腿儿，我使唤他已有三年多，他听说听到的实在不错，论通人性，我看他呀，嘿嘿，比你还听说。小伙子听摇脑壳，怎么拿牲口、来比我？常大爷，这样的玩笑咱们爷俩可不过。常大爷笑呵呵，叫二海，你瞧着，回手把鞭子忙拿过，往上一甩，鞭梢哗的声朝地下落。呵，那个老叫驴呀，迈开瘸腿，他紧忙活。走了不到半里地，爬上了一个土坡，刚要往下走，驴怎么了？原来在坡下边窝住一辆大卡车，见司机员手提着千斤棒围着车转磨，他满头大汗，稀泥匠弄了两手两胳膊，他冲着这爷俩招手说，喂，老大爷，这条道路我没有走过呀，也搭着我的车上装的货太多，车外了我一个人又不能卸货，没别的，我求你老帮忙给拖一拖。常大爷见他车上装了很多货，还盖着块大帆布，不知里边装的什么，看车身子就有啊，两吨得超过，不用说呀，他是想用我的牲口给他拉汽车，我不能叫我的牲口拉这么重的货，要累坏了我这菊花青的骡子，我可舍不得。哎，有嘞，我呀说个谎话把他搪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得推脱来吧就推脱。哎呀，同志啊，这件事情可实在的对不过呀。哎，你看我们两个人哪儿能拉得动这辆卡车？老大爷，我想借您的牲口用一用啊。 用绳子拴好了保险杠，只要你老一要活，常大爷心里头不愿意，还勉强着乐。哎呀同志啊，我这个瘸腿驴哪能拉得动这辆汽车。老大爷，我看您那挺壮实的骡子可很不错，这骡子有病可使不得。二海在旁边听着心里直冒火，暗想到这个老头子做事可真刻薄。哎，我说常大爷，咱们这骡子不是刚啊，他刚在城里头叫医生看过呀，赏活惯的药还嘱咐不让他干重活。哎，我说常大爷，咱们这骡子不是没他啊，他没灾没病的，我早就让他下地把活做呀。哎呀同志，您看这个骡子要没病，我哪儿能让瘸驴驾辕叫骡子跟着。那算了吧老大爷，天已经不早了，太阳快落了，您赶紧的赶路吧，别耽搁。牲口了，他心里非常乐，还假客气说对不过对不过，他是转身跳上车。他心里说好容易才把这关驮过，我的骡子先不受累，我管他窝车不窝车。还说常大爷，您今天做的事儿啊，我实在看不过。哦，二海，你对我有意见了吗？可以说一说。我知道你又要说什么什么个人呐、又是什么什么主意，末了又饶上两个大原则。常大爷，您这个人做事儿可实在的吝啬，不给人家解决困难简直是不道德。哎，二海爷，谁不道德呀？我怎么吝啬了？使坏了牲口可由谁来负责？这个菊花厅1000多块钱呢、得出在咱们公社，使坏了牲口可由谁来负责？常大爷，您这个人有了缺点还不肯认错，您要是有理由也可以来反驳。啊，他汽车误住了，能怨得着我吗？我看他呀，二把刀的手艺有点不合格。我没见过开汽车有拽我不会躲，这要是开火车那还不得开出了辙？前边就是罗锅桥了，我看他怎么过。二海说，您不借牲口就算了呗，挖他人家技术可干什么？这坑坑洼洼的翻江道又装着那么多的货，谁也不敢说保险不窝车啊！我不信，我们秀娥在训练班毕业后就参加社里的工作，到现在给咱们公社开汽车可已有半年多。你多咱见过他呀，惹过一回祸，你说说这不是技术，这可是什么？二海说，等多咱秀娥开车呀，也把车窝住，我也希望他能碰上您这样的榆木的死脑壳。哎，二海，咱爷俩可直不当的拌嘴啊， 我的事儿用不着别人来干涉，养牲口拴大车我还比你懂得多。虽然您对养牲口有些个把握吧，满打您是唐朝的把式，又摆的什么老资格。这爷俩是越说越僵，都动了肝火。我再说一说我住的那辆汽车呀，自从常大爷他走后，另一位把式帮助司机拉出拽我，司机员满脸带笑跟把式道谢把手握。把式说，嗨，一家人嘛，别分你我，这点小事可算什么，多注意翻江道路，你要留神躲一躲，往前三里有座石桥是大锣鼓，过了石桥就好走了。司机员连连道谢，跳进了车厢踩着车，往前跑了三里地，远远看见有座石桥是大锣鼓，倒二闸踩电水加大油门要把石桥过呀，就听见耿耿耿子踩塞带，他慌忙来了个急刹车呀。同志们，可不是汽车又握住了，原来在坡下边握住的是常大爷那辆车。看了看大车的里手轮带放了炮，车身子朝左摘楞着，瘸腿的叫驴看不见了，车后头菊花青的骡子还拴着。见二海一个人坐在石头上哭丧着脸儿，一只手就把下巴托，司机员赶紧的灭火下车，忙问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同志，为什么不见了那位大伯呀？二海说，瘸腿驴下桥收不住脚了，看这个破轮带哪儿还禁得住俩颠簸，家里头放着新带他不用，这叫节约吗？我真有点不懂得。他骑着瘸驴回到社里头把信送，留下大车我看着，我劝他骑骡子快去吧，他别等太阳落呀，他又说没案子怕铲坏了牲口，可他又舍不得呀。哎，同志啊，不是骡子生病了吗？嗨，你别听老家伙瞎嘚嘚，骡子没病，他有病，这种病啊，医院的还没有他这科。哎，老人家他的心情是疼爱牲口，我知道，跟我们司机都是一样，爱护公务肯负责。嗨，同志，你们那是爱护公务，他这个人顽固狭隘，眼皮子薄，你想想那个瘸腿驴可哪儿叫蹭到了。我们公社呀，看样子今天我得打个夜座呀。哎，同志，你们村离这儿有多远呢？往南八里红叶坡。哦，你们就是红叶坡友谊公社吗？啊，嗨，同志，刚才你怎么不早说呀？我今天是给你们社来送肥田粉，我看你也别在这一块瞎等着，我的车上现有一副备用袋，赶紧的换上别耽搁，送完货我捎带着办点别的事儿，还轮带你在社长家里头把我等着。说着话从车上搬下一副袋，取出来千斤单子工具盒，司机员换好轮带开着汽车前边走了。二海也套好了大青锣，司机员开足马力往前跑了三里地。这时候天色黑得差不多，恍惚惚见前边有一个人影儿，好像来回把汽车躲。开灯看，原来是常大爷骑着瘸驴慢条斯理的，他一个人那扭秧歌。司机员赶至近前把车停住，从车窗里探出事来把话说。哎， 老大爷，你老不必忙着走了，就在这儿等着您的那辆车。常大爷一听，心里说，这是讽刺我呀。回答说，我告诉你，年轻人说话要留口德，你走你的阳关道，我的驴趟上地雷你也管不着。司机员一听发了愣，心里说，这位老大爷这是什么性格呀？算了吧，我还送我的肥田粉，反正他一会儿就晓得。司机员微微一笑开车走了。常大爷冲着车影嘴里还一个劲的直嘚嘚，他刚想上驴，一片腿咕噜噜从北边跑来的一辆车，这个菊花青啊在车后头憋了一口伤，这一回架上圆撒开腿，他死去外裂的是一个劲的追汽车。二海紧勒也勒不住，常大爷等车来到，喂，站住，他急忙上前拦住车，他绕道离手摸轮带，心里还一个劲的直琢磨，哎，二海，这是哪儿来的这副新轮带？二海说，这借的呗，这地里哪能长这个呀。那个司机员是给咱们社来送肥田粉，半道上爱管闲事儿，还借咱们轮带，您说这不是找啰嗦？说好了，人家在社长家等着还轮带，别叫人家三更半夜的老等着。常大爷一听，心里说，嘿，我白活了50多岁了，看今天的事儿我做的个多么缺德，没管拖车就不对，刚才这几句话说的更砸锅。他无精打采的把车赶，心里难过，耳朵发烧，未曾说话先言唾沫。二海，我家有点要紧事儿，还轮带你替我对人家多把好话说。哎，常大爷，菊花青交给您手，归您管呐。新轮带安到您车上，您负责。我会计员乱管车上的事儿，出点差错可了不得。得了，二海，哎，大爷承认把事做错了，这件事我后半辈子都记住。得了，你给大爷折个休脸吧，就算你修桥补路基了。得，那好吧，我就替您去一趟，可我见了人家可怎么说？就你就说他下次窝车我准管。二海说，嗨，人家干嘛没事净窝车呀？这我也不知说啥好了。这么办吧，你替我来上两个大原则。不多时，大车进了村北口，常大爷扫不搭的跳下车，他拐弯抹角把家门进，见外间屋他的老伴儿正说。常大娘说，哎，他爹你回来了，咱们秀娥常提的那个对象在东里家，秀娥正陪着把话说，他今天是给咱们社来送肥田粉，抽空前来看秀娥。我看这个小人可挺不错，老老实实说出话来挺随和。常大爷一听发了愣，心里说，呵，我怕遇什么来什么，躲一棒子挨一棍儿，想不到啊，他跑到我们家里把我等着。他一言不发，扭个头来往外走，这个老伴上前揪胳膊，哎，你是一家之主不能走，当爹的应该上前去张罗，见面说上几句话，等人走后头有啥意见你再说。就我没意见，你告诉秀娥我同意，叫他多替我张罗啊。你没见过面怎么就同意？哎，你怎么知道我没见过呀？老两口叽叽咕咕正说话，东里家走出司机和秀娥。秀娥说，爹呀，这就是我常提的那个陈志勇。志勇他也连忙鞠躬叫老伯。常大爷一时不知说啥好了，我去，坐着坐着，请坐着。你今天是给我们社来送肥田粉，好好啊，我谢谢工人老大哥。常大娘气得一扭脸说，这叫啥呀，管闺女的对象叫大哥呀？常大爷愣了半天，